染执法。另外呢，以施工工地扬尘为重点，强化了扬尘污染的管控等等。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为您介绍的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1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比较少，风力不大，适宜户外活动，只是今天气温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中午前后天气感觉比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并且紫外线强，如果外出的话应该注意防晒，夜间气温下降快，天气凉爽，有利于睡眠。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2-3天大部分地区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上车多的路段，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安祥桥，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京开高速西后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 5G 时代的生活，北京联通正式发布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外语缩写 5G， 5G 网络的理论下行速度是多少呢？ A 每秒 5GB， B 每秒 10GB， C 每秒 15GB。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您聊一聊一个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科技 5G 哈，真的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业内的专家来跟您说一说，其实真的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会对我们日常的生活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非常有意思。那么 5G 呢，这个它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缩写，它的这个理论下行速度是多少，每秒 5GB、 10GB 还是 15GB 呢？这些每秒多少 GB 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一会儿专家会来说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朋友们也想一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亚运会方面的最新消息。第18届亚洲运动会各项比赛昨天全面展开，在这次大赛中一共有41名北京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会体育代表团，其中包括林丹、张楠、曹源、刘晓彤4位奥运冠军，他们将参加23个项目约50个小项的比赛。参加本届亚运会的北京运动员，年龄最大的是57岁的桥牌运动员卢燕，年龄最小的是14岁的跳水小将张佳琪。 第18届亚运会昨天结束了首日比赛，中国代表团夺得了7枚金牌、5枚银牌和4枚铜牌。在昨天的中国武术男子长拳比赛中，孙培元夺金，这也是本届雅加达亚运会的首金。此后在雅加达亚运会游泳的首日比赛中决出了7枚金牌，中国选手夺得了其中的4枚金牌。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1分45秒43获得冠军，个人首次获得亚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孙杨也实现了从200自由泳到1500米自由泳，从亚运会到世界大赛的全满贯。射击比赛中，吴佳宇、纪晓晶顶住压力夺得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冠军。在女子佩剑个人赛中，两名中国选手邵雅琪和钱嘉瑞双双进入决赛，钱嘉瑞夺得金牌，邵雅琪获得银牌。另外大家关注的中国女排3-0轻松击败越南，夺得小组赛首场胜利。中国男足2-1力克阿联球队，三战全胜的成绩获得了小组头名，昂首晋级16强。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2018北京设计博览会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博览会将以致敬生活为主题，涵盖衣食住行用各方面，集创新、视觉、体验、洽商于一体。博览会下设多个主题展，中国传统工艺振兴主题设计展重点展示工艺走进现代生活的意义。正值暑期，市民反映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厅内为朋友介绍相关历史知识会被工作人员劝阻。目前恭王府内确实禁止非本博物馆的讲解员或志愿者讲解，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博物馆内游览混乱以及野导游传播错误的历史信息。来看收藏方面，鼻烟壶这种昔日用作承载烟草的小巧精致奇珍往往价值连城。佳士得将于9月12号于纽约举行珍藏中国鼻烟壶拍卖。鼻烟壶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中国，对西方及亚洲藏家来说都非常具有吸引力。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欧洲航天局定于格林尼治时间21号晚上9点20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凌晨5点20分，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一颗用于观测地球风模式的卫星，以便提高气象预报的准确度。这将是第一颗从太空直接测量风速的卫星。这颗名为风神的卫星携带一部大型望远镜、一部超灵敏接收器和一款昵称为阿拉丁的多普勒测风激光雷达，可以观测风的方向、速度、距离等多项数据。新加坡航空公司定于10月开通从新加坡到美国纽约的世界最长直飞航线，机上将提供健康餐。这条最长直飞航线的起始地点分别是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和纽约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航线全长近16700公里，飞行时间约为18小时45分钟左右。那么正餐的前菜包括了野生海捕虾、面包、新鲜的蔬果拼盘，主菜包括鸡肉、意大利宽面配西葫芦加帕尔玛干酪，还有炖西红红柿、柠檬调味汁以及罗勒等等。甜品呢，包括了加蓝莓的柠檬天使蛋糕。英国高校招生竞争激烈，一些高校不惜使出给回扣的招数，鼓励师生把朋友们介绍到自己这里工作或者是就读的高校来，介绍成功的就可以获得奖金。由于18岁人群数量减少和申请读大学的学生人数减少，英国大学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您还在把猫狗作为宠物饲养吗？在美国，一些所谓的精英人士如今流行的是养宠物鸡。随着一些研究成果的发布，人们认识到先前低估了鸡的智力水平。鸡在一些方面的表现和高智商动物类似，而且有不同的性格。一些人不惜以每小时225美元约合1550元人民币的价格雇佣鸡语者来了解宠物鸡是否身心健康。 以情感支持为名随客飞行的宠物如今越来越多，而带来的问题随之也增多。继美国达美航空、美国航空等收紧携带宠物乘飞机的相关规定后，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同样对宠物乘机做出严格限制。依照新规定，西南航空只允许宠物猫和狗随主人坐飞机，每名乘客最多只能携带一只宠物，宠物必须全程关在笼子里或用宠物绳系好。另外，宠物主人需要在登机当天向航空运营商出示由医生签署的信函，以证明携带动物出行的必要性。今年年初，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就禁止了一名乘客以情感支持为名携带一只孔雀登机。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北京通州至大兴段将于今天正式通车。首环高速线路全长940公里，途经河北省张家口、涿州、廊坊、承德以及北京市的大兴区、通州区等地。本次通车的通州至大兴段是全线最后的段点。本段道路通车之后，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将正式成环运营。今天中午12点，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河北交通广播、天津交通广播推出协同发展再提速大型现场直播，共同见证首环高速开通对京津冀地区交通出行带来的促进作用，敬请收听。昨天北京边检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其中规定提出需求的7周岁以上且身高在1米2以上的儿童可以进行自助通关备案。除了解决儿童自助通关的问题，北京边检还对46条自助通关设备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如增加了 LED 光源和面向采集摄像头数量，提高旅客面向识别率等等。之前央视新闻频道针对苹果公司应用商店中存在大量非法彩票 APP 导致用户财产受损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苹果公司将应用商店中涉及假彩票、赌博等非法的 APP 进行了大规模下架。据统计，苹果公司至今对应用商店中涉及彩票关键词的 APP 连续进行了下架，数量超过500个。对于带有赌博关键字的 APP， 苹果公司也进行了大规模下架。以后家里的阿姨在干活的时候受伤，或者是不小心弄坏了雇主家的东西，都可以得到保险的赔付了。最近家政行业知名服务平台管家帮联合太平洋财险推出了专门面向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家政服务综合责任保险。家政服务综合责任险面向的是被保险人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人行道的绿灯一亮，十字路口所有方向的机动车都要停下来等行人过马路。行人不仅可以走到马路对面，还可以沿着对角线走到马路的斜对面。最近北京市第一个全向十字路口在石景山启用，这个路口设于卢谷西街和正达路的交叉路口。在全向十字路口，行人和机动车没有交叉，行人可以在某一固定时间周期内向所有方向自由穿越道路，减少了二次过街的等候时间。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黄侯吴，人们又称呼我们黄棚子、黄梅子、虎头凤。黄侯吴的吴，左边那是巫师的巫，右边是个鸟字，组成了吴字。我们的颜值可是很高，无论雄雌，头顶都有一束羽毛高高的翘起来，形成凤头。雄鸟是黑色的羽冠，纹眉黄白，胸部有一块半月形的黑斑，其余的下体是白色或者是灰白色，

老朋友了哈，从我们早年间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一直到城市零距离等等等等，因为您也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头，所以对这个行业也是非常的了解。这样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 5G 呢，它其实全称应该叫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是吧？ 其实我们应该说这么表述哈，应该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就可以了。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这就更简单一些哈。现在我们用的 4G 就是第四代。 对。 所以我刚才一碰到您，就跟向理事长说，当年您的这个头衔还是 3G 行协会的理事长，现在都已经是 5G 了，时间过得好快啊。那么相比于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4G， 也就是第四代或者前面的 3G、2G， 这个 5G 它有什么优势呢？ 我要从 1G 讲一讲哈。那我们所谓的 1G 呢，就是第一代移动通信。它干嘛呢？就是可以打电话。就是我们以前啊，电话是放在家里是固定的，那现在呢，这就是手机了，就可以移动了，你可以带着手机到处跑了。这是第一代。那第二代呢？第二代就是这个电话呢，从以前模拟的打电话，就可以变成叫数字通信了。什么叫数字通信呢？就是第二代就可以发短信了，就可以有来电显示了，就有一些数字方面的功能。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发短信这应该是手机必须有的功能， 最基本的功能， 但是不是这样。第一代就没有，说打个手机一看是谁打过来的电话号码就能看得到，第一代就是没有，是吧？这就是到了2G以后才是渐渐有的。 那会儿那个板砖大哥大是属于 那是第一代。 第一代 对的。那个如果能够显示电话了等等之类的，那就手机已经变小了。这是第二代数字通信。那第三代呢，我们是要从数字通信呢向数据通信发展。什么是数据通信呢？就是用了 3G 呢，我们呢就可以上网了。上网呢虽然呢速度还不够快，但是呢它已经是可以访问一些网页，所以当时呢我们有一个比较通行的应用叫 WAP。就是。 对 ,WAP, 我有印象。 然后呢就是可以拿它访问一些那个网页。 是。 一些初级的应用，比如说像微信啊，像那个微博啊，它也开始出现了。当然我们用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验感受很不好，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微博的时候，那张图片老打不开。 对。 经常给你一个数列图，说有个视频呢，那你基本上都是不想看的，就是很难很难打得开。 是。 但是呢它至少它这些基本的功能它都是有了。然后到4G呢，4G 就出现了，就是速率的一下子根本的爆发，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到到下载可以到到几十兆，上传呢也到了六七兆到十兆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大家就是用手机一下子就觉得，哎，我们要上网啊，我们要发微信啊，我们要看个视频啊，我们要发个微博啊，我们要那个做个电子商务啊，所有东西就变得非常方便了。 所以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变得无比重要了现在。 对，这个过程中间就造成了我们中国的就是那个一下子出现了就是像移动电子商务啊，移动支付啊，共享单车啊，比如滴滴打车啊，是外卖业务啊，所有东西的巨大的爆发。那这件事情说 3G 能不能做呢？ 3G 也能做，但是呢它的网络覆盖不好，质量不好。我举个例子吧，我曾经我用 3G 网络的时候，我打一个车，我说那个我付钱了，他说我没收到，然后我们两个等半天也不行，他说那我相信你，你会给我钱的，你下车我就给那个你找个有网络的地方，你就把钱给付了。好了，这样情况消费者能够广泛使用吗？那是不可能的。 对， 但是到4G，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开始默认，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个地方都有网络。而且质量是比较好的。 我今天早上就打车来的，在车上立刻就付了钱。 对，其实我也是刚才这样打车过来的。那 5G 呢？ 5G 事实上面它在 4G 上面它又有了很多提升。它不仅仅是我们经常现在一说 5G 跟 4G 相比速度提高了很多，就是以前我们 4G 每秒下载100兆左右，或者是几十兆，说 5G 呢那可以做到一个 G 甚至更多。那 5G 我们基本上是每一个上区基站它差不多是20G，当然呢分配到每一个用户其实没有20G 了，一般我们每个用户就是每秒一个 G， 那一个 G 就是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一秒钟就下完了， 刷的一下就下完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速度力啊就大大提升了。但是 5G 根本不仅仅是速率，那 5G 还有哪些东西呢？那 5G 事实上面就是国际电信联盟是总结了三个场景。那我把这个三个场景呢做了一些深发哈。那我认为是有六个方面。第一个呢是高速度，刚才我已经说了。那第二个呢是泛在网。也就是说这个网络呢是要广泛的存在。什么叫广泛的存在呢？就是不仅仅我们今天在写字楼里面，在马路上面，甚至我们在地下停车场，在电梯间，在你家的卫生间里面，都有比较好的 网络存在，这样子以后有大量的业务呢，它可能支撑。 嗯， 然后呢，还有呢是低功耗。什么是低功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用手机，用4G 手机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是电池不行，用一天就要充电。你用苹果呢，可能一天还用不到， 一天用不到，也就是大半天得充一下， 就要充电。这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是带一个手表，如果我们是一些其他的设备，每天都在充电，那我们的体验感觉就很差。而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马路上有一个监控设备，这个监控呢是监控空气质量的，那这个监控设备是每天你都要有人去充电，那是不行的， 太麻烦了， 是不是？它就应该放在那，比如说一个月充一次电，或者是半年充一次电。所以低功耗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那除了低功耗之外呢，还有低时延。那什么是低时延呢？我们现在呢，比如说大家听我在广播里讲这个，那我这个声音呢是要到我们从话筒以后呢，到我们的一个交换设备，然后到我们的基站，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信号发射出去，这是需要时延的。那这个时延呢，差不多呢100多毫秒。那我们人类呢，对于140毫秒的时延呢，我们的感觉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想一想，如果是一辆无人驾驶车在路上开着，你给它一个信号说刹车，140毫秒，如果他跑80公里呢，他又多跑了半米路，他就可能撞到前面这个人了。所以低时延是什么？低时延是这个时延给他这个信号，他 反应的速度特别快。 对，要低于10毫秒甚至是1毫秒。我们2G以前呢，我们差不多2G 3G 呢差不多是100毫秒。4G 呢是那个20毫秒到80毫秒。那我们 5G 呢，我们现在的规划，我们的要求是1毫秒到10毫秒。 哇， 也就是说给他这个信号他马上就能反应。然后呢，除了这样完以后呢，还有是万物互联。什么是万物互联呢？我们现在比如说你家附近有个基站，你的手机呢是连着这个基站的，这个基站可以连多少手机呢？可以连个300部500部手机，也就是说你这个楼的人都连到这个手机的连着这个基站的。但是到了 5G 的时候，国际电信联盟现在的基本的我们的愿景是一平方公里有100万个设备。100万个设备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家里可能不仅仅你是有部手机，两部手机，三部手机，不是这样。可能你家里的门锁、冰箱、洗衣机、抽烟机、那个空气净化器、那个信封机、门窗，这些东西都连在网上面。 智能家居都能连进去。 对，所以它就对于有大量的支持设备有非常高的要求。那现在呢是做不到的。最后呢，我还总结一个呢，其实 5G 呢还要重构安全体系。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安全体系啊，我们经常听到说谁的信息被丢掉了，谁又被那个诈骗了，甚至还有短信嗅探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对大家安全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5G。 您刚才说的能把家里头所有这个家电啊，这些智能家居产品都连在一起，这个是叫什么？ 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 对，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是手机呢，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和那个人与人之间进行通信。那万物互联呢，是人与人、机器，还机器与机器，都可以进行通信。 通过刚才呢这个向理事长您的介绍，我们一下子明白这个 5G 的好处，真的是不仅仅在这个速度更快哈，而且呢是这个网络也能够广泛的存在，还有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重构安全体系，这是您总结它的六个 方面 的这个优势哈。那么咱们这次北京联通发布的北京 5G Next 计划有什么亮点？一会儿我们请您来跟大家说，又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继续。好，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比现在的 4G 网络要快上100倍。打个比方， 5G 网络可以几秒钟就下载一部超清电影，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用最快的 4G 网络就像蜗牛一样慢。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二道题，知道 5G 的正式商用有可能在哪年吗？ A 今年年底， B 2020年， C 2025年。 好，那么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应该是 B。 那么第二道题呢， 5G 正式商用在哪一年，今年年底、2020年还是2025年呢？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上周北京联通正式发布了北京 5G Next 计划，究竟 5G 是什么，它会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通信行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李刚。那么刚才呢向理事长已经跟我们总结了这个 5G 的六大优势和特点哈。其实从这个最早的 1G 到现在发展到 5G 时间也不是特别长是吧？ 全世界第一个移动通信的网络是1979年开始建成的。 嗯， 那么1981年呢，这个网络呢就是开始大规模的开始覆盖。 嗯， 中国呢是1987年开始建了 1G 的网络。 嗯， 也就是说我们最早的从 1G 到现在，如果全世界看，我们差不多建立了39年。 嗯， 那么从那个中国这种情况呢，我们差不多是建立了近30年多一点点。 嗯， 对。 一代一代的更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哈。 基本上是10年左右吧。 嗯， 就是不到10年，10年左右它做一次更迭。 嗯， 对。 那么这次呢，我们这个 4G到现在，我感觉二 G、三 G、二 G 的发展到四 G 没有那么久哎。 二 G， 是这样，我们三 G 是2009年嘛。 啊。 2009年1月份发的牌。 啊。 那四 G 呢，就是其实我们发牌，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用了很长时间了。 啊。 其实也就是用了3-4年时间。 是吧？因为我们能够眼见的看到手机的这种变化，就不会觉得很久远了哈。 对。 那么现在这个五 G 也已经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了。北京联通呢是最近刚刚在上周发布了一个北京 5G Next 的计划，北京联通有8个 5G 基站已经启动了，主要分布在海淀的稻香湖还有西城的金融街区域。那么北京的这个 5G Next 的计划究竟有什么亮点，您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具体到咱们这儿，尤其5G Next 就是 5G 下一步的意思是吧。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 5G 要正式商用，其实可能还要到明年后年哈。 嗯， 那么在这个商用之前呢，我们要做很多事情。第一个呢，5G 这个首先要在室内，我们要把这个设备做起来。 嗯， 然后要把测试要把它调通了。 嗯， 这个调通了以后呢，这就是实验室的技术。实验室的技术是不行的，因为这不是大规模的商用 啊。 普通消费者用的时候体验感受可能是不就是和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差距的。 嗯， 那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就要做外场实验。 嗯， 那外场实验呢，我们那个北京呢，我们首先我们是不仅是北京，其实中国最早我们就是在怀柔。 嗯， 怀柔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区里面，就是是一个机构的，它整个的有很多层楼。 嗯， 然后在这里面呢布了我们的 5G 的网络。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进行试验调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嗯， 那外场试验呢已经是做了1次2次，然后这个， 那他们外场试验做什么呢？ 他外场试验是这样，就是说他要在，比如说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公司了。 嗯， 这公司里面他有很多种办公楼，然后他要模仿就是人在这个办公楼，比如说在办公楼之间， 嗯， 他在行动，从这个楼到那个楼，或者是有一辆车从这个车开过去， 嗯， 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要不掉线， 哦， 要能够稳定， 嗯， 要能够这个做信号传输，然后还要测出来，要做速度的保证， 嗯， 那这个外场试验做完了以后呢，以前是做了2次了，就是说一个在一个地方做完了， 嗯， 他可能还要在更大范围的。因为刚才说的，你比如说他一个单位， 嗯， 他一个单位他的模仿的情况就是一个办公楼啊， 那个办公楼和办公楼之间啊，然后中间有条路啊，但是它不是宽阔的马路啊， 对，这个范围还不够大， 对它，然后呢它的那个地貌或者是相互之间的干扰它还不复杂呀， 是 你看看我们这些楼，它楼有的高有的低，它有的是混凝土的，它有的是其他的那个材质， 有的是砖的， 哎，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呢它还要扩大的外墙实验， 嗯， 那这些东西都做到那个比较好了， 嗯， 事实上面，比如联通发布的这个计划，事实上它已经把外墙实验从少数的一个集中的地方， 嗯， 夸大到城市那个很多个点。 对， 那、这个、 你看，就海淀到湘湖、西城金融街区域，这就是已经是不同的场景了。 对，不同的场景。然后你想，稻香湖的那个情况和金融街的情况，而像稻香湖的使用的人， 嗯， 和金融街使用的人，嗯、然后稻香湖人使用的。场景和需求， 嗯， 和金融界使用的场景和需求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稻香湖那边好像主要做关于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验证和测试，那边人少一点，然后金融街这边人多，你就是人的这个使用哈。 它比如说金融界那边呢，它是因为它有视频嘛，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是一个 CBD、核心集中区，有大量的人聚集， 嗯， 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应用的要求。 嗯， 那像稻香湖那边呢，它当然了。我们以后的无人驾驶是要把它扩展到全北京或者是全中国的， 嗯， 但是你开始做的时候，那你肯定是要在一个人相对比较少的地方，然后做这方面的那个实验， 还得顾及安全性、啊、 对，它有安全性，所以在、相对比较偏一些的地方来做这些、 嗯、 那这些东西做好了以后，所有的收集的数据资料为未来的大规模的网络建设可以说奠定了基础， 嗯， 然后呢也验证了一些业务，比如说说无人驾驶的这些业务能不能在上面跑啊， 嗯， 比如说我们视频的业务能不能在上面跑啊， 嗯， 跑的情况怎么样啊，当然了你在这里面你说我有一个用户， 嗯， 他体验，我们说一个用户体验很好啊， 嗯， 说十个用户呢，一百个用户呢，一千个用户呢，或者一千个用户突然因为一件事情我们同时并发呢，比如说我们有突然有一件那个集市，或者有一个突然那个非常好的那个视频，我们大家都需要马上来看， 嗯， 那可能和平常一个人看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需要在不同的情况下验证不同的情况， 嗯， 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些基站的这些能力和业务这些能力整合起来，其实运营商还有他还有业务的网络的管理，还有业务的管理，因为网络管理中间还有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平常我们大家我们现在的网络，我们现在网络是很公平的，为什么是公平的呢？我们每个人上网，我们说我们有 10G 的流量， 嗯， 哦 ,4G 的流量 ,5G 的流量，或者是 20G 的流量， 嗯，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速率我们应该从理论上是一样的，那顶多说这个机上比较挤，我的速率慢一点，这个机上比较松，我的速率是快一些， 嗯， 然后我们大家我们今天我们在网络上面都是平等的， 嗯， 事实上到了 5G 以后呢，我们可能在网络上面会变得不平等。 哦，为什么呀？ 那不平等道理是很简单哈，比如说您是一个主播，然后呢您对做主播呢你有很高的上传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你需要别人看到你嘛，所以上传的速率呢就需要比较高。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就看别人的视频，我们下传的下载的速率呢我们要比较高、上传的速率呢就比较低， 嗯， 好了，这个我们就要倒过来，那以前呢在 4G 的时代呢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 上传下载的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上传的速率都相对比较低，因为一般来说呢上传的人少， 嗯， 下载的呢速率都比较高，那有一个女主播、她每个月她有很多粉丝，她需要很高的上传，但是现在我们没办法给她提供， 嗯。 而现在我们再回来，我们说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呢，它可能呢控制着这个车，它需要的这个速率呢要求并不高， 嗯， 它不需要特别高的速率，但是它需要什么呢？需要低时延， 对，反应速度要快， 反应速度要快， 就是延长的延哈，低时延要快， 就延长的延 啊。 然后呢，它需要呢安全保证，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个那个体育馆的附近，我们有很多人都在使用网络。 嗯， 这时候我们网络就比较拥堵了， 是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拥堵了，因为是公平的，大家都拥堵， 嗯， 我们大家都一样的， 嗯， 所有人都拥堵，但是如果到了 5G 的时候，如果是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大家都拥堵，这辆车也拥堵， 嗯， 那是不行的，所以呢要拉出单独的通道出来，保证这辆车它是不拥堵的，所以我们普通人可以拥堵，车不能拥堵，是吧？所以在这里面， 4G 现在做不到吗？ 那4G做不到 啊， 4G做不到。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它还要建立一个对网络的智能化的管理体系。我们要把很多 IR 的功能 给引入进来。然后呢还有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说边缘计算。 嗯， 这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如果要低时延无人驾驶那个车，如果我们的信号比如说一辆汽车发现了前面有一只猫， 嗯， 然后呢他把这个信号呢接收了以后，他传到车上面，这个车里面呢把这个信号传到网络控制中心，网络控制中心接收了这个信号以后再计算决定说刹车，然后再反馈到基站，然后基站再反馈到车上面，车再去刹车， 嗯， 那肯定就完蛋了，这个猫就给压死了， 对， 是吧？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接收了这个信号以后马上到基站，到了基站以后在基站进行存储，进行计算，然后这个基站就做出决定，然后说要刹车。好了， 这个反应过程多长啊？ 那就是我以前说的，在两 G 的叫三 G 的时候，三、 嗯、 G 的时候是100多毫秒嘛， 嗯， 四 G 的时候是20毫秒到80毫秒嘛， 嗯， 五 G 我们希望做到10毫秒到1毫秒嘛。 哦， 所以这里面就是还有很多新的技术，它要把它整合起来。以前我们基站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基站就是做通信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手机连到这个基站，连到这个基站以后呢，基站它是通过一个光缆，它就连到它的服务器啊，连到那个交换机啊，这样过去了。但是呢，我们以后呢，这个基站不仅是要通信，它还可以存储，它还可以计算，所以这个网络也要做全线的改造，所以变得更加复杂。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我们到了这一步，就是 Next 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外场实验从原来的小范围、 嗯、 那个小规模已经走到比较大的规模，也可以说是为未来的大规模的商用奠定了基础。 没错，因为这个联通也说了，说今年呢是实验网搭建的阶段，主要的场景都会分布在长安街沿线、新机场、城市副中心、世园会、冬奥会的这些场馆这里哈。2019年明年进一步扩大，北京市热点区域会覆盖，2020年满足商用条件，后把这个答案给公布了哈。所以它就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扩大这个应用的场景。 对。 啊，所以说现在呢还不是一个商用的阶段，现在是一个这个实验的阶段。那么说到这个实验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刚才有一道题的答案说这 5G 的速度是特别的这个快哈，您刚才也说到了。那么有个人，有一位朋友做了一个比较，他说那 5G 是不是比现在咱们 4G 快十倍？就这样的说法对吗？ 嗯，差不多可以快到十倍。 嗯， 因为 4G 现在的理论的速度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哈。 嗯， 因为我们一般的来说呢就是那个正常的差不多是100兆的下载速度。 嗯， 当然你要说 Cut 6Cut 9还有 Cut 12、 嗯、 它就会速度会那个更快了。 嗯， 但是一般的来说我们理解的速度呢就100兆左右，但实际情况我们下载速度呢可能还到不了100兆。 嗯， 比如说差不多我们会有60兆到80兆这样的一个速度。 嗯， 而到 5G 的时候呢，我们理论上面我们每秒可以做到一个 G 的这种情况。 嗯， 当然了实际情况还要看当时的不同的网络啊，不同的情况，但是理论上面我们可以提升十倍。 嗯，好。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遍，让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 5G 时代的生活，北京联通正式发布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来看第二道题，知道 5G 的正式商用有可能在哪年吗？ A. 今年年底， B. 2020年， C. 2025年。 这个答案其实我刚才已经不小心说了，不知道朋友们您是否听到了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邀请到了中国通信行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一说这个 5G 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么向理事长刚才也说到了，这个 5G 对于我们生活影响是特别大的，有很多这个点哈，其中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叫做这个万物互联。因为我们之前也发了节目的预告，朋友们就发来问题说想问一下您。网友飞镜说，我周末去看了机器人大会了，我觉得很多智能设备是不是都需要 5G 才能操作呀？其实 5G 和智能设备之间的关系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刚才您说了 5G 它不仅仅是网速的提升，万物互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概念，什么样的事件呢？ 我们先说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电话这些数字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第一，我们以前固定电话，中国固定电话呢，有多少部固定电话呢？我们最多的时候，我们有3.5亿部固定电话。当然，现在呢，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用固定电话了，家里都拆掉了，是吧？现在呢，我们中国呢，差不多还有2亿部左右的固定电话。也就是说，固定电话其实不多。为什么固定电话不多呢？固定电话它是以一个群体来定义的，比如说一个家庭有一部电话，或者一个办公室有一部电话，所以呢，固定电话没那么多。手机呢？手机就不一样了，手机是以人来定位的，也就是说，一个人我们一般我们可以有一部手机，是吧？当然现在有不少人有2部手机、3部手机， 对，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总体来说，手机以人来定义的，那中国有多少人呢？那中国有小14亿人了，13亿多人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虽然说我们有一部分孩子没有手机，中国有手机的人应该有11-12亿这样的一个数字。 哦， 好了， 这个， 我们现在 多大呀？ 对， 比固定电话多多了。 对，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手机用户呢？我们现在手机用户呢，大概有15亿。就是有的人是有2部、3部手机，但还有一部分呢，有一部分物联网卡。这个全部加起来有15亿，这个看出来是不是比固定电话就多得多了嘛？ 没错， 是吧？数量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么5G 到2025年。我们中国有多少 5G 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呢？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个预测，说到2025年的时候呢，中国会有100亿 5G 的终端用户。 100亿啊？ 对，这就意味着 没那么多人呢。 对，没那么多人，就意味着要增长85亿。当然不可能是剩了85亿个人，是吧？我们呢也不可能说我们自己口袋里说装个5个手机、8个手机， 是 不是这样？那是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大量我们普通人生活的这些设备，都会变成那个和移动通信联合在一起。那是哪些设备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外面一看哈，就是你看到的，比如说汽车，比如说电线杆，比如说路灯，比如说那个井盖，比如说车位，都需要联网的，都需要联网的。那你家里呢？你家里的门锁，窗户，抽油烟机，电冰箱，那个新风机，空气净化器，空调，这些都会连着网的。 干嘛？你为什么要都连上去呢？ 待会我来说这个事情哈。比如说你自己，呢，你的眼镜，你的皮带，你的皮鞋，你的衣服，也都是连着网的。好了，刚才你问为什么要连着网？连着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哈。怎么说非常重要呢？我们认为 5G 呢，到来以后爆发的第一个大的热点，很可能就是智能家居，是吧？两大热点呢，一个是行业的应用，一个是智能家居，那个首先我说说智能家居哈， 好， 那因为跟我们生活比较近， 是 跟我们比较近，那我们以前我们说智能家居，什么是智能家居呢？说你有一个窗帘，这个窗帘呢用个 APP 控制一下，然后呢就可以打开可以关上，然后呢说你家的那个灯用个 APP 控制一下，可以开可以关，这个是智能家居吗？ 对，是吗？ 以前我们说这是智能家居， 对呀，现在这也叫智能家居。 但我们以我理解呢，这个不能叫智能家居，这叫远程控制家居，是不是？ 哎，我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就有同事他能够用手机控制自己家里头的空调，然后回家之前是把空调先打开之类的。 对，这个我认为这也不叫智能家居，这还是远程控制家居。 是吗？ 你不就是拿个手机 APP 去控制一下吗？那什么是智能家居呢？那我理解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先不说空调吧哈，我们说说就是PM2.5。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你家里做饭，是不是有油烟啊？ 是。 是不是有可能 PM2.5 超标啊？ 对。 不仅 PM2.5 超标，可能还有甲醛超标。还可以有 TVOC 超标。那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你家的那个抽油烟机应该是怎么控制的？你得自己去开。 对。 然后开多大？要不要开？ 我自己感觉。 全是你自己感觉啊。那这种自己感觉是不能保证是科学性的。是吧？可能你家那个煲个粥的时候你就没开。那个抽油烟机、 我觉得呛的时候才开。 对呀、对呀、但实际那个时候其实早已经是空气污染了。然后呢，比如说你家里搬一个新房子进去，新房子里 他是不是有甲醛超标啊？ 嗯， 是吧？我跟你说啊，东北人，所有东北人冬天甲醛都超标。 为什么？ 那为什么呢？就像我们这个桌子，我们这些设备， 嗯， 它都在释放甲醛， 嗯， 一点点的释放，在释放甲醛呢。如果你开了窗户， 嗯， 风一吹，它甲醛就不超标了， 嗯， 是吧？ 嗯， 一吹呢，它就没了。过几天它又释放一点，你又风一吹，它就不会超标的。为什么说东北人甲醛超标？因为他冬天的时候，他把门窗都关着，还用胶条把它贴起来，然后半个月好了，他累积的甲醛，他就到了超标的程度，然后呢一个月两个月他就一直在超标的环境。 哦， 我们北京也有少数家庭也喜欢这样啊。 所以开窗通风好重要啊。 对，那我们五 G 要做的智能家居要做的是什么呢？ 嗯， 它会有一个环境监测的设备。这个环境监测的设备呢，可以监测温度、湿度、噪声， 嗯， PM2.5 PM10 甲醛， 嗯， TVOC。 然后呢他发现你家的甲醛超标了，他怎么办？他干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家的空气净化器呢，它就自己开了， 嗯， 自己工作。第二个呢，你家的门窗呢，电子门窗呢，它就自己打开了，通完风。通完风以后发现，哎，你家已经很正常了， 嗯， 怎么办？它就自己关了。所以这些东西才变得是完全的智能化。 哦， 而且呢，不仅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北京待着，我们家都有暖气啊。 是， 我们家有暖气，你上班的，你家暖气还需要吗？ 嗯， 你就不需要嘛。 嗯， 但是你也不可能把你家暖气关起来去上班吧？ 他们现在有的自采暖的会这样。 对，那是少数了，绝大部分集中供暖， 嗯， 都不能够做到嘛。 对。 那到了五 G， 我们后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把你家门口的那个进暖气的那个阀门， 嗯， 换成一个智能的电子阀门， 嗯， 然后呢，你家呢是有环境监测的， 嗯。 发现你人已经出去了，他把他和你家电子门锁联动在一起， 嗯， 你发现你家人已经出去了， 嗯， 怎么办？ 嗯， 把暖气关了， 嗯， 然后呢你家的温度掉了44度，如果掉了40度再往底下掉，待会回来你就很冷了， 嗯， 怎么办？他又把暖气稍微开一会，不维持着你家14度，然后到晚上6点钟把你家暖气再烧到18度，然后呢你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把你家暖气烧到24度。而且呢我们以前我们在北京，我们家里经常是28度啊甚至30度啊，很热，只好自己去开着窗户。但是呢它会自动控制说你希望维持23度或者你希望维持22度，它一直维持这样的温度。我们有个初步的计算啊，如果你家里用了这样的一个电子阀门，你每年供暖季可以减少20%的这个供暖的就是那个成本呢，啊。 哦， 当然你说我现在呢是一次交了5000块钱的供暖费，是吧？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交了5000块钱供暖费，那个日立公司能够减少1000块钱的成本， 嗯， 这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没错没错， 是吧？嗯，日立公司也愿意干这个事情。所以未来这些方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整合在一起，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啊。 哦，您这么一说确实是，以前呢四 G 的情况下呢它连不了这么多，速度也不够快，而且连不了这么多设备。 它一个是连不了这么多设备， 嗯， 第二个呢它速度它也没办法保证， 嗯， 那第三个呢它的低功耗这些方面呢它也做不到， 嗯， 那这些东西你想一想，如果现在你家里你把所有东西都 连上网， 嗯， 那基站就受不了了， 对， 是吧？那现在呢就是如果到了5G 呢，其实5G 呢它除了我们正常的 5G， 它还有两个基本的技术，一个是叫 NB-IoT。 嗯，什么意思？ 就是NB 就是叫窄带物联网， 嗯， 窄带物联网，还有一个呢叫 EMTC， 这两个技术呢，它都是支持低功耗的， 哦， 也就是说用这两个技术来连起来以后呢，基本情况是这样，如果用 NB-IoT， 嗯， 1G5号电池，如果连一个设备，仅仅做通信不做其他的工作的话，这个5号电池可以支撑1年。 哦，是吗？ 对， 嗯， 那 EMTC 呢，它呢可能就是比 NB-IoT 呢，它功耗要高一些， 嗯， 但是呢。EMTC 它不仅是可以就是连一些物联网的数据传输， 嗯， 它也可以支持语音， 嗯， 它也可以打电话， 嗯， 所以它是多种能力会被整合在一起。那这些能力呢以前在 4G 是提供不了的， 嗯， 但是 5G 呢就提供了这样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很多人会说，哎呀，你说你这些东西我用 WiFi 不行吗？ 对， WiFi 是行的 啊，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WiFi 你在家里很多的 WiFi 你就要把 WiFi 要配网， 嗯， 要设置， 嗯， 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 非常麻烦。 对， 我们很多人拿买一个设备回家去，比如说买一个那个空调， 嗯， 可以连 WiFi 的， 嗯， 你从来没启动过，为什么没启动过呢？太麻烦了， 是不是 、嗯？你要折腾半天，要把这个东西配置一下，很多人都干不了。 那 5G 就不用配置了吗？ 5G 因为它是用的是公共网络，它、 哦、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有一张卡，或者是 eSIM 卡，就是把那个 SIM 卡写在你的那个设备里面的， 哦， 然后你拿回家，开了以后，只要交了费， 嗯， 它就能联网。 哦，那这个每一样都要交费啊？你空调交个费，联网交费，好，那抽油烟机交个费，这个费可不低、啊。 第一个肯定是每一样都要交费。 嗯。 那第二个呢？这个交费呢，肯定是这样，运营商呢对 5G 呢可能会设计一个办法。 嗯。 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是认为呢，比如说每一样东西都交费。 嗯。 事实上，那个空调啊、抽油烟机啊，它没有多少速力。 啊、 嗯。没有多少速力。 它用的流量特别少。 流量特别少。 嗯。 但是呢，我们家里可能有一个办法，比如说用一个包月的办法，或者一个家庭、 打包、 打包的办法。 对， 但还有一个呢，对，还有一个呢，你可能是单个每个设备呢少量的收你钱，比如说你一个设备一年， 嗯， 收你10块钱， 嗯， 就完了、 哦， 不需要你天天去交费的。 哎呀，这个 5G 确实对我们的生活改变很大。那么现在呢，这个 5G 还面临着哪些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请向理事长跟我们来接着说，好吧？ 好， 我们广告之后，城市文化范儿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期待已久的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随队出征的中国运动员中还有一批电子游戏的头号玩家，他们将参加这次亚运会电子竞技的表演项目。这支集合了国内顶尖游戏玩家的电竞国家队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国争光了。游戏也能为国争光，电子竞技和玩游戏有什么区别？电子竞技选手都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平时都是怎样训练的？哪些游戏可以作为电子竞技项目的参考？电子竞技加入奥运会机会大吗？城市文化范儿联合北京市科协科协频道，邀请嘉宾为您带来电子竞技的中国脚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紧张，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上。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0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十，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总的来看呢，白天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条件对交通运输比较有利，但是早晨部分能见度比较差，请您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两三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G 时代的生活，北京联通正式发布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在今年举行的2018世界移动大会，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及产业链上多家企业纷纷发布了最新的 5G 部署计划，明确在2020年实现 5G 正式商用。 5G 无疑成为今年的最大热点。其实按照三大运营商的计划来看，明年实现 5G 通信预商用不是问题，但是终端和应用始终是 5G 商用的两大难题。至于三大运营商能否出色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拭目以待。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在近日举行的2018 5G 峰会上，工信部表示目前 5G 标准的第几个版本已经启动了呢？ A 第一版本， B 第二版本， C 第三版本。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通信行业的知名观察家、信息消费联盟的理事长向立刚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说 5G 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刚才呢，向理事长说到了很多 5G 对于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影响哈。这个八号玩家就说，联网多好呀，我们家洗衣机、冰箱、油烟机、煤气灶都联网，好爽啊。但是有一位朋友叫易杰，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他说这样的话辐射会不会很大？人还能活吗？ 首先是任何移动通信都会有辐射的哈。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以前啊，在2G的时候呢，全中国呢只有几万个基站。那么每一个基站，它为了让我们的信号传到和我们手机能够比较好的通信， 为了信号强一些， 对，所以它的基站的就是功率呢都是比较大的。 哦， 那我们现在到4G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已经有300多万个基站了。 嗯， 就4G基站就有300多万个，所以基站就离我们比较近。离我们比较近，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功率就不需要那么大了。 嗯， 那 5G 呢？我们认为呢，可能这个基站可能还要至少要翻一倍。 嗯， 也就是说，很可能我们很多基站离我们只有100米， 嗯， 甚至有的是几十米。但是我们有另一个词，我们现在的基站，以前大的那个基站我们叫红基站， 嗯， 那现在呢，我们的基站呢，我们都叫小基站，就有很多基站呢，它是不管是体积、功率，它都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它那个对人的辐射呢，其实很可能它比我们以前的红基站还要小。 哦。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也说到了 5G 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应用，比如说这个智能家居哈，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其实最开始这个向理事长您就说了 5G 的这个应用场景其实非常的广泛呢，不只是我们这个周围生活这一点一滴，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都有一个大的改变，是吧？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一句话说叫4G 改变生活。那么 4G 我们带来的像微信啊，像那个电子支付啊，像那个外卖啊，共享单车啊，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了哈。 是。 那我们还有另一句话叫5G 改变社会。也就是说 5G 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些生活，刚才我们说了智能家居等等之类的，也是生活一个改变了。但是社会的改变，举几个简单的小例子哈。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那个雨下的比较多。 嗯。 是吗？以前呢我们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地方一个井盖，这个井盖呢它被人家偷走了，被挪动走了。 嗯。 就有一个姑娘就一脚没踩空 了， 就掉下去。 嗯。 就淹死了，是吧？那这样的悲剧我们肯定是不想再发生。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后面的井盖，所有的井盖都会装上了 5G 的设备。也就是说这个井盖是不是被挪动了，这个井盖是不是很严密，这个井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正常的工作，都是能够知道的。也就是说它的那个市政中心它会有个报警中心，最后发现这个井盖不在了，给人家偷走了，马上就要有人去看，就要有人去补起来。那这件事情像我们大家需要不需要？我们肯定很需要嘛。 是。 再讲一个，最近又是正好说的雨下的比较大嘛。我前两天我还去了那个重庆。那重庆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雨下的比较大，我们经常会有山体滑坡啊。前两天我们房山下了一场大雨，就有山体滑坡。 幸亏那个巡逻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 对。 嗯。 那后面5G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四川，我们可以看到它一个四川省。就是那个重庆市。重庆市呢它有400多个点是因为极度危险的。所以在这个危险的地方怎么办，它是有检探测设备的。这个探测设备和摄像头和这些探测设备是结合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山体发现了位移，发现了小规模的垮塌，马上就可以和视频结合起来。第一可以做预警。第二呢可以呢就是支持领导人去做决策，说要不要派人进去，要不要马上抢救，要不要带大型机械进去，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够知道。那这些东西能够做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很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安全。那这件事情就是你想想，刚才说房山是正好有个人巡查看到了，而且巡查这个人他可能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他在一个相对比较危险的环境啊。 是。 那如果我们有很多的 5G 的部署，这个部署是由那个地下的地钉，然后通过视频甚至和无人机一起结合起来，随时随地的发生情况，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的避免伤亡，减少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 没错， 所以很多这个相关的东西，它都可以让我们这个社会的效率变得更高， 还有医疗 能力变得更强， 这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哈。 其实说到医疗呢，我们是有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医疗，一个呢是健康管理。然后我刚才说了说，为什么要让我们的眼镜、我们的皮带、我们的皮鞋、我们的衣服也要联网啊？它联网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它可以随时随地发生你的运动的情况，你的心跳的情况，你的心率的情况，你的心电图的情况，你的身体的变化情况，然后把这些大量的数据给收集起来，发现你最近你可能要到痛风了然后呢它可以给你一个提示，一个提醒，说你要注意，你要保证这样运动，你要保证睡眠，你要做这样身体改变，让你是什么呢，良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件事情不是医疗，这是健康管理。那除了健康管理之外，还有远程的那个医疗。尤其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以前一些那个比较偏远的地区，我们要做那个手术，或者有一个人受了伤，说要指导他进行包扎，指导他那个做相关的手术，都是很难的。现在你想，我们现在4G我们都可以 有很好的语音通信， 是 也有很好的文字通信， 也可以， 也可以图片， 嗯， 也可以视频， 嗯， 那5G 呢就可以是高清的视频了， 嗯， 是吧？啊 ，5G 很可能在我们的手机上面还会有一些探测的设备， 嗯， 那个比如说有一些野外工作的人，他会带了相关的这样的设备，比如说在野外他摔伤了， 嗯， 马上就可以进行那个探测，可以了解身体的这些情况， 及时的指导他， 及时指导 救助， 哎，进行救助， 嗯， 甚至你的附近有一个人，你的那个不是专业的医生，但是你有基本的能力， 嗯， 可以在他的指导下。啊，进行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嗯， 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在研发这样的相关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就是网络的能力不好啊， 嗯， 支撑能力不够强啊。 哦， 如果到了 5G， 这些能力变得更加强大的时候，这方面就会做得更好了。 嗯，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 5G 的商用，现在预测是2020年哈，现在就是我们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尤其是在应用和终端方面。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难题，刚才您也提到这个难在哪儿呢？ 其实是这样，这个呢是需要有一个过程了。我们大概说 5G 的研发我们其实到今天我们差不多也持续了近十年了啊。 嗯，其实不仅仅是联通了，像移动电信也都在做哈。 嗯，是这样的，最早做这个呢，首先是电信设备商了、 啊、 不是电信运营商了。 对， 电信设备商他在提出各种各样的技术了，然后全世界叫 3GPP 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的联盟、 嗯、 大家一起把设备上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在一起讨论、 嗯、 在一起吵架了，吵完了确定了说我们用这样的技术，所以我们不断的听到说什么技术非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了、 嗯、 独立组网的标准冻结了，那都是这样完成的，这样技术做完了以后呢，那电信运营商会采用这个设备制造商的这个技术呢、 哦、 那来去做这个网络的构建了、 嗯、 做这个试验了，这个试验比如说网络做完了，就刚才说的我们需要也有手机啊，我们需要也有设备啊、 嗯、 所以未来这个终端呢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手机， 嗯， 第二方面除了手机之外，我刚才说的汽车啊， 嗯， 空气净化器啊，新风机啊，环境监测啊，环境保啊， 嗯， 它都需要有那个也要把它做出来。那这个现在的情况呢，我们还是处在一个我们的手机、 嗯、 我们现在我看到的手机还是一个大盒子，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最早看到的手机呢是一台电脑了，是一个 那么大 的那个盒子了、 哦、 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呢已经做到 就是说 5G 的这个手机是吧， 对对对，和我们一个固定电话这么大了， 那么大个啊， 对对对，它是这样嘛，它里面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芯片， 嗯， 各种各样的模块， 嗯， 然后把它组合在一起嘛， 嗯， 这个组合在一起最后把它跑通了，效果做得比较好怎么办、 嗯、 然后就把它小型化嘛，最后比如说它所有的有很多个模块和芯片， 嗯， 它会做到一小块芯片里面， 嗯， 这小块芯片可能只有你的指甲盖那么大吧，但是现在这个 还比较大， 这块芯片它可能这一块芯片、 嗯、 这一块片子有几个模块，每个模块和你手机一样大的。 哎呦，那所以说您说还跟固定电话差不多大，现在 5G 的这个设备哈，就是最小的这种设备。 对对对，所以它这个过程中间呢，它还需要有一个， 这是一个大挑战。 过程 缩小。 它缩小呢是这样，它把以前的能力啊，所有东西都验证了，都能做得非常好的话， 嗯， 缩小也不难， 嗯， 因为我们是有专业的。那个芯片的制造商，比如说像英特尔， 嗯， 像高通， 嗯， 啊，包括像中国的华为的海思， 嗯， 等等之类的，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专业的芯片， 嗯， 然后这些芯片做完了以后呢，它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块呀、啊，比如说我们还有电池， 嗯， 我们还有天线，我稍微说一下天线，我们以前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手机有几根天线，我手机不就一根天线吗？ 嗯， 是吧？那它后来呢，我们现在的手机呢，它其实还挺复杂的了，我们有2G 的网络啊。还有 3G 的网络，还有 4G 的网络，然后我们还有 WiFi 啊，我们还有 NFC 啊，然后我们有好几根天线了。然后呢，它要防止你你的天线就是，比如说你在上面拿着就把天线给挡住了，你的信号就不好了。 嗯、 它所以上下可能还都做了天线啊。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呢，可能有五根天线了 啊，是吗？ 或者是七根天线了 哦， 七根天线了。那么我们到 5G 的时候 ，5G 的一个 5G 基本通信大概需要16根天线。 天哪， 很可能呢在未来的就是多频率的能力它可能要做64根天线。 嗯， 那你想想这么一个小手机里面要有64根天线它是什么情况啊，所以它要把多种能力把它整合进去。 整合、哦、 对。所以我们说手机啊，手机可以说到今天是人类的技术 可以说是人类技术集大成了。 对， 它是把通信、计算各种各样的能力都整合起来，存储都整合起来，放到我们的手机里。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 对。 那么这个 5G 呢，看来这个发展就是怎么把这些设备进行整合，整合成我们正常手机的大小，这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网友婷婷说了，从 4G 到 5G 是不是需要更换手机？ 5G 手机的价格是不是会更贵？这是很多我们普通朋友关心的问题啊。 其实第一个，从 4G 到 5G 肯定是要换手机了。 哦，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一代，比如说你2G 的时候到 3G 了，那你得换个 3G 手机了。 是。 3G 到 4G 你得换个 4G 手机了。那么 5G 手机可以向下兼容，但是你到 5G 你肯定还是换个 5G 手机了。 哦，所以 4G 的你不能变成 5G， 但 5G 可以兼容一、 哎、对，你 5G 手机你可以用 4G 啊，可以用 3G。 哦 其实在这里面我再顺便说一件事情，我估计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就是那个资费，是吧？ 是是是，我正要问您这个，大家说索索米啊之类，还有阿姨都问，我就关心贵不贵。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哈。其实呢，说到资费的时候呢，说实话 ，5G 才会让资费很便宜。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呀？ 我们大家都知道，2G 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哈。2G 的时候呢，手机呢就可以上网了。是吧，就可以提供最基本的上网的能力。 嗯， 那时候的资费是多少钱呢？是一 G 流量，一 GB 的流量是多少钱呢？是一万块钱。 哦，一 GB 一万块钱，现在简直不可思议 了。对，我们已经忘记了。 是。 到三 G 的时候呢，一 GB 的流量是多少钱呢？差不多是500块钱。 嗯。 那四 G 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一 GB 流量是多少钱啊？30块钱是一个基本的价格了吧？ 是。 我们现在很多那个不限流量，什么129块钱，20G 流量。事实上面这个 1GB 流量也就是10块钱都不到了吧，5块钱了吧。 嗯。 是吧， 所以资费从1万降到10块了已经。 对对。5G 呢，我基本认为哈 ,1GB 流量这种价格1块钱。 1 块 钱。 1块钱。 哦、 很可能会降到5毛钱。是不是？所以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网络的能力强了，它可以提供的能力多了。2G 的时候，它一个基站只能提供多少流量呢？ 嗯， 只能提供2兆流量。 嗯， 它当然弄得很贵了，它让你别上网。 嗯， 是吧？那 5G 的时候，现在一个基站提供流量至少是20个 G 的流量，你想想，2兆到20个 G， 差了多少倍了？所以资费一定是很便宜的。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一个家庭我们的资费才多少钱呢？一个月100多块钱， 嗯， 就已经是很贵的了。我前两天去办了个，我家办了宽带， 嗯， 一个月65块钱，200兆宽带，那个不还那个 20G 的那个流量，还500分钟的电话， 嗯， 是不是？所以价格一定会是下降的。 嗯， 但是呢，大家呢也不要想着呢，如果我们说到 5G， 我一个月花5块钱， 嗯， 也不至于吧，是吧？我们吃个菜多少钱呢？吃个饭中饭多少钱呢？ 嗯， 我觉得一个月如果你有50块钱， 嗯， 到80块钱的支出， 嗯， 也还是正常的吧。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承受吧。 是，现在这个资费一再不断的这个下降哈，其实也是为这个 5G 腾出了一个空间哈。速度更快，价格更差不多的话，大家当然愿意用更好的东西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5G 智能手机会带来体验的极大的升级，那 5G 的新特性呢，也会助推这个多形态智能硬件的繁荣发展，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着 5G 时代的到来。今天也非常感谢向理事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 5G 的生活是这么的丰富多彩，我们也期待这个技术早日成熟。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 嗯，好了，朋友们，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5G 时代的生活，北京联通正式发布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在之前举行的2018 5G 峰会上，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表示，目前 5G 第一阶段的国际标准已经制定完成，我国企业全面参与了 5G 国际标准制定，新型网络架构等多项技术方案